上变得坚强，强到能够去忘，无所谓悲伤，只要学会抵抗。原来爱情这么伤，原来爱情是这样，这样峰回路转，泪水迷

想要无法负担，爱到狂乱不能计量，理不完千千万相思如梦，一丝一毫秘密的藏，我泛滥的真爱不曾讲，你永远不会明了。